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十一集，油纸伞收起，立在正殿门边，竹寒已经直起身，背仍挺得板正，双手合十，眼睛却不闭，就那么正正的同神像对视。他带着青草芬芳跪在旁边，两人中间空着一个蒲团，距离似远非远，似近非近。他知道阿音是亲自走来的，缘由便是那青草香以及鞋底传来的泥土味。阿音也不看他，许久妖气十足的声音与这神光普照的大殿不符。 关城，我来迟了。 他想见阿音不假，可那是他的心间事，不说出来就是守住的秘密，亦不说反话就是不打诳语。因而现下阿音就在身边，他不理，专注望着只要闭上眼睛就会苛责他的神。 我不是告知你说去解手就好，唉，真是呆子。 宗门五戒第四戒，戒妄语。 那你昨夜同我亲吻又算作破第几戒？ 竹寒再平静不过地说道。 那是受你所破，天师会看见的。 阿音忍不住转头看他，冷峻面庞丝毫不崩，仿佛是悟出了什么。他感知到那束目光，继续说道。 师父说会谅我，神记我，我便默诵忏悔求他原谅。内心实则仍有疑问，但我信神不会苛责我，他度我修行。 天神度竹寒，竹寒度世人，他坚守了十九年的戒律，断不会因为一招犯错就抛下。女生有些冷，有些怒，为他蠢，为他愚守的理而崩溃。 那你为何不敢闭眼？他当真不会苛责于你？ 竹寒咬牙冷漠道。 与施主无关。 好一个与我无关。 他迎风而来，带了一地泥土，又沐雨而归，满腔都是酸楚。深夜疗房内，竹寒背朝上卧着，桌面上燃一柄残烛，昏黄不明。明明门窗紧闭，却有凉风入内，上了榻化为灰衫女，轻轻撩起了小师父的亮蓝色衣襟。那犹如刀笔凿过的背，满满的都是深紫色的痕迹，仔细数还数得过来那禅杖留下的条数。比药更先落在背上的是女人的泪，此情此景叫人感叹，鬼女也会为心上人受苦而哭泣。她带了皇宫里拿的上等药，宗庙青莲定然没有，可也真真没想到他师父就任他伤着，丝毫不管。 难道愚举就那么不被容忍吗？ 阿音一边给他小心抹药，那轻盈的手仿佛回到了当初还是团烟的状态，再也没有比这更轻的了。涂完一小块，再轻轻吹两下，因他整个背滚烫的不行。阿音嘴里念着， 蠢官城，你的神和师父爱你，怎么不来为你送药？爱你的只有我，只有被你气走的我。你自小便在山上，这不公平。没有人生来就应是要修行的，你没见过俗世的快活时，你没有抉择的权利。虽我也不是实实在在的人，可我见的比你多多了。你可知人世间还有更亲近的事情要做，且愈加快了，也有比送典更好听的声音，你都还没听过。诚然我爱你，可我也不会绑着你，更不是勾引你，从始至终也不过是想着带你看看这人世间，定然比修行苦活美好。 药涂了满背，他收声，掩着胸前俯身，在他净瘦的后腰无比虔诚地落下了一吻，仿佛这般就能让他的伤好得快一些。亮蓝色衣料放下，趴着的人纹丝不动，阿音蜷缩着窝在榻边，有些怅然若失，心绪萦绕，昏昏沉沉闭了眼。他闭眼关成睁眼，平静的呼吸下掩藏着万丈波涛，那双眸深不见底，宁静中带着翻覆，面色有两种情绪纠结，是寒与暖的私产。很渴，一时间发不出声音，他咬着口型说了句： 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 末了，紧绷着的身子松散下去，又长叹一口气，因一扭头就看到满脸疲态的女子趴伏着，呼吸延绵。哪里是虚妄，她从有记忆开始便在清绝宗，师父说是自小被人遗弃后捡来的，再加上宗门之中讲究个缘字，便亲收了做关门弟子。关城是因为刚入夏，湖水清澄无比，当属成善一辈子所见之最，且也警示他研习宗法亦要观清澄，莫观混沌柔杂。朱涵曾一度以为这世上皆是清澄的，直到第一次下山回去后，第二夜他发了整夜的高烧不退，满脑子都是林子里的鬼，还有那句私利凄凉的你给我讲故事我很欢喜，脑海里又骤然浮现出昨夜那句： 你不躲我就是欢喜的。 欢喜吗？也许是吧，不厌我便也可算作欢喜。 蜡烛燃尽，疗房骤然归于彻底黑暗，有沙哑的男声对着空气问： 我开始犯错了，你欢喜了？ 竹寒醒后，阿音已经不在了，疗房空无一人，还贴心地换了支新蜡放在烛台上。他感觉背部是新透着的凉，猜想定是天亮后他为他又上了一次药，勉强起身，目光向前，正好看到架子上那个杯子，鬼怪纹样正在同他对视，想到了中原夜，他仍旧记得清楚。 原来忘川水不止对无事区的鬼没用，对人也没用。 蓦地兀自笑了，换了身衣袍，正打算前往禅堂做早课，自远处已经听到了熟悉的声音，却被叫住了。 师父。 做了个礼，足够温顺，全然的谦卑姿态。程善递给了他一件刚做好的外袍，他双手接过。 关城，下山吧。 轻装简行入长安，去的是中郎将陈怀仆的府邸，其妹陈怀如生了邪症，中原刚过偏要在家中祭鬼。陈怀仆年纪轻轻官至四品，已足够为人所眼红，因而不便在长安城内请高人入府，只能修书到郊外清绝宗。亮色衣摆悄然消失于后门，休憩日陈怀仆在家迎亲，直向竹寒行礼，为无意开罪而表示歉意。竹寒倒是不在意这些，浅笑应对。陈怀仆冷面端正，皮肤是长久日晒后的黝黑，身姿挺拔，自是不凡，声音也是深沉厚重。 竹寒师父，家父殉国，家母也随着去了，祖母年迈喜静，早早搬到郊外的庄子。近些日子怀如家门也不愿意出，甭论青天白日的还是夜里都要祭鬼，我也是实在没得法子，才请了程善宗师。 竹寒点了点头，他下山之前程善已经同他讲过些大概，回道： 宗法自会度一切苦厄。 话音落，仿佛有一阵凉风从他衣袍下窜过，带了声不太真切的妖媚嘲笑。他绷紧了脸，自是知道那是谁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